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次有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哎，真不错。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行，不过你这是。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谢谢啊。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啊，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对呀，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嚯，这么多呀，哟，拍的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嗯，对对对， 这张也是你拍的？ 是啊，帅吧。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送机？你也追星啊？ 不行啊。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你弄反了， 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开始看他演的戏。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啊。 对 啊， 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 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嘛，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啊，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啊。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能、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啊！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 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建筑？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这么牛啊？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那之后就适应了？ 之后我就转系了 啊。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怎么说呢？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当然去过。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嗯，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 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这么夸张啊？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不知道。 啊？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一起工作？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要不说我幸运呢。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怎么说呢？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是不是经过了这一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 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你还做过经纪人？ 嗯，对呀、啊，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是因为很辛苦？ 哼，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啊？为什么呀？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好家伙，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嗯，很开心。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啊。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 哎，还是热的呢。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 啊。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是什么？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